和气球， 听好听的音乐，关心我们的孩子。每个星期天中午，红气球 Josie 与您空中相见。欢迎继续收听安气球，就是伫咧遮陪伴中岛的时间。顶半钟来跟囡仔介绍分享的主题甲故事，甲爱分享。伫咧身躯边有一挂家人甲朋友，即马是单身的状态。有诶人对婚姻仍然抱持着希望，有诶人已经选择讲特别安尼过单身的生活。单身女郎买赛金快乐，这是后半点钟安琪球要跟妈咪女性朋友的声音读书会所介绍的书跟主题，鼓励咱身躯边的人，不管是单身、已婚还是离婚，拢爱过得好。欣赏的歌曲《Yolanda》，这是波多黎各的华尔兹，适合收音机旁的朋友们一起手脚动一动。会当的话，为伊啊背起来，咱来跳舞，一二三，华尔兹。 Together, away, tippy-tippy-toe around. Together, away, tippy-tippy-toe around. Tap, tap, tap your toe upon the ground. Tap, tap, tap your toe upon the ground. Sway, sway, arms up and down. One, two, three.One, two, three, in a circle, now we go. One, two, three, one, two, three, tippy, tippy, tippy toe. Now face your partner, bow to your friend, gently take hands, and start it again. Together, away.Tippy, tippy, toe around. Together, away. Tippy, tippy, toe around. Tap, tap, tap your toe upon the ground. Tap, tap, tap your toe upon the ground. Sway, sway, arms up and down.One, two, three, one, two, three, in a circle now we go. One, two, three, one, two, three, tippy, tippy, tippy toe. 你若注意到，可能为咱九月份的中秋节过了，跟年底的耶诞节过年，真侪家庭的聚会当中，到底食饭的时阵，若餐桌上拄到30岁单身女性，还袂结婚呢，一定有安尼话题。 像你这款的好早孩子，哪有可能到现在还没结婚，还是说没有男朋友？这款的关心并无意外，尽管社会开放了，咱普遍在接受讲无结婚的观念，就像美国真红的电视剧《欲望城市》《Sex and the City》，伊就描述的单身生活，真侪人甲单身视同为疾病，甲单身相结合的意涵呢，负面多于正面。那会使安尼想呢？其实真侪人伫咧婚姻生活当中并无快乐啊。单身的单身嘛，没有男朋友的是没有男朋友啊。单身而且愉快，即马女人用数字告诉大家，我活得很好。咱要介绍的这本新单身女性的册，就是一位叫做 E.K. Trimberger 崔伯格教授伊所写，伊伫咧这本新册《新单身女性 The New Single Woman》，伊大胆的讲，你若想要过真正快乐的生活，必须和心灵伴侣住在一起。这个研究男女大不同的性别学教授，一边不说婚姻生活一点不快乐，也没说单身生活是嘉年华会，以及是说没结婚的中年女性仍然可以很快乐很充实。刚好这个崔伯格教授也是大心，可能对这样的研究主题反而更深刻，咱等一下再继续来介绍什么是心灵伴侣。先来欣赏的歌曲是 Polka 派对，这是一个轻快节奏感很强的歌曲，来自东欧的波兰。关于 Polka 波尔卡舞曲呢，咱曾经在红气球5月22号介绍过哦，有一个专辑。那刚错过的听众朋友也在上网在咱台湾雅虎奇摩家族，你可以寻找红气球就在找到咱。今晚咱到底来听的是 Polka Party 波尔卡派对。 呀呀呀呀呀呀 Clap hands，It's time to have a polka party, my friend. Party, my friend. Party, my friend. Clap hands. It's time to have a polka party, my friend. Party, my friend, with me. Heel one, heel two. One, two, three. Heel one, heel two. One, two, three. Clap hands. It's time to have 伴侣，这个英文讲的是 soul mate。这个崔伯格教授就是写《新单身女性》这本册作者伊在讲 soul mate 心灵伴侣有真侪款的形式，无一定是你的浪漫情人哦。那是讲心灵伴侣一定是情人，还是老公？想着讲这个世界上的离婚率要搁喊你管，婚姻生活和查某人应该是增加既有的基础哦，不是减少。他也奉劝单身的女性不要把精力放在寻找伴侣，这样会忽略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事情，与其不停的追寻，倒不如把握住现在拥有的朋友。咱的心灵伴侣也可以是咱的妈妈、女性朋友，还是说咱的姊妹啊，甚至是你的爸爸，如果说是很聊得来的人。在单身的生活当中，若是说有背景相仿的朋友，世界的那群放射线赶快展开。因为朋友人这边刚刚说躲在办公室的电脑后面的生活真孤单，还是说周末一个人在家里看电视真无聊。其实不只是单身的女性朋友需要朋友，就算是已婚的人也是需要朋友来增加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在我们的亲人跟朋友当中，有一两个可以让我们有一款踏实跟稳定的感觉，这款的人也是我们的心灵朋友。来欣赏的歌曲是《帕塔帕塔》，这是一种来自非洲的舞曲。 Africa everyone in a line for Bata Bata. Clap hands. Hey Bata Bata, clap hands. Hey Bata Bata, tap one, tap two. That's Bata Bata. Toes, heels, heels, toes. That's Bata Bata. Knee one, knee two. That's Bata Bata. Kick, step, step, turn. That's Bata Bata. 这是天使安气球，就是在今天的声音读书会介绍的是《新单身女性》这本书。有将近十年的时间，这个作者崔伯格教授，他追踪36位住在美国加州的中产阶级单身女性，这女性朋友的年龄层在30到60岁之间。一开始他发现说，跟这女性朋友的谈话当中发现，很多人对于没有人生伴侣感到遗憾不快乐。不过最后，这些女性都深深感觉到满意现在的生活，因为自己的厝，有成就感的工作，还有一大群朋友。美国时报周刊也曾经报道说，房子、车子、出国旅行跟小孩，过去一定要有一个老公才可以办的这块事情，现在时代不一样哦。越来越多资料显示说，单身女生是现在房屋市场的主力，这单身女生不一定是住在单身公寓。越来越多女性会晓家己开车，唔免五人载，因为单身冇足够的收入，会使出国旅行，甚至讲要生囡仔，买使去精子银行，还是讲领养。比起已经结婚的朋友，单身女郎的快乐无一定较少，只是讲可能较尴尬，爱去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吃很多相亲饭。甲下了班赶着要回家的已婚妇女，还是说一天绕着家庭转的家庭主妇，单身女郎的生活是多了很多的独处，但是独处并不意味孤独。啦啦啦，快乐来唱歌。咱来听的轻音乐是 I like to teach the world to sing， 我要教这个世界来唱歌。 单身生活多了很多的独处，但是不意味着孤独或者是不快乐。听到这，可能很多已婚的女性朋友要羡慕了。其实还没有结婚的人羡慕结婚的人啊，结婚的人更希望回到单身的状态。这是小说家钟书成就再一讲的共鬼名言。假性情本一定有真侪女性朋友伫咧拉警报的年纪，曾经经历过这样，也是讲正在经历这样的事情。亲戚朋友想帮忙的，拼命甲你介绍，多半的时阵是谢谢再联络，少数的时候呢，会有真正成功的例子。伫咧《明日报》这个网站，就曾经有红玫瑰甲白玫瑰两位女生呢，已写下于所有吃相亲饭的过程，非常的有趣。爱会让世界旋转，不过爱有很多形式，某一点是爱走入婚姻。对我们身边的单身朋友要多一点鼓励。来欣赏的轻音乐是 Love makes the world go round， 爱让世界转成一个圆。时代不同了，一些观念在改变。虽然那点点还是看到广告中在标榜结婚钻石很美丽，新闻当中想要结婚啊，真幸福，像小 S 怀孕要结婚，大家会祝福。但是我们现在也有听到一些单身女性的声音，像前陆委会主委蔡英文，越来越多人选择在中年之后单身，这是一个很大的决定，因为不是那么的容易。酸姐这个决定的女人，有时候呢，也是会很担心，很不安。就是说，我们身边有这样的朋友跟亲人，要给他们支持。因为他可能也是会走向婚姻，还是说一辈子单身。这个世界不是说像南极北极赶快分成结婚跟不结婚两种人。红气球的节目呢，我们诉求亲子搭档来收听，不过也欢迎单身的朋友给我们建议。虽然说有一些单身的朋友，他们旁边的亲戚朋友还在吵吵杂杂说要给他介绍啊，要给他吃相亲饭，你的妈妈呢也还在散播说要给你找老公的讯息，周末还充满了一些介绍的饭局。不要紧啦，这都当作是生活的经验。只是说后来人如果问同样的问题，像你这么好的女孩怎么还没结婚的时候，我们的回答是充满了自信，因为我现在过得很快乐。来欣赏的歌曲是 Somewhere Out There， 在世界上的某一个角落，在某一个角落有一个人在等着你，在爱你，这个人不一定是浪漫的情人，可能是我们的亲人跟朋友，让我们这款安定的感觉。这首歌真适合在晚上收听，我们在中午播放，也希望让大家有一个平静的感觉。就算是单身的朋友，你并不孤单，有孩子在身躯边的人，会感觉更加幸福。 someone's thinking of you and sings to you tonight. Somewhere out there, someone's saying a prayer that we'll find one another in that big somewhere out there. And even though I know how very far apart we are, it helps to think we might be wishing on the same bright star. And when the night wind starts to sing a lonesome lullaby, it helps to think we're sleeping underneath the same big sky. 节目当中，甲朋友分享了《新单身女性》这本册当中的一挂社会观察，啊，个 Josie 对单身朋友的支持甲祝福。单身有伊的缺点，嘛有伊的自由；婚姻生活嘛，同款有伊的责任，嘛有伊的好。对实际来讲，是有较侪财务甲精神上的支持。婚姻的一方遭遇困难的时阵，另外一方会使帮忙。对我所熟悉夫妻朋友当中，真侪是太太的收入、职位啊，够学历被先生够较管，大家仍然是彼此的关心、彼此的尊重。囡仔伫咧家庭当中带来了很多的责任，却嘛为生活添增了很多的笑声。那是讲你的心灵伴侣，就是你的另一半，你的牵手，安尼够啊，恭喜你，非常的幸运。不管是单身还是已婚，对咱选择要更加的努力，快乐生活。这是一本册，甲 Josie 对身边的朋友啊，够家己的鼓励。感谢收听今仔日的安气球，咱下礼拜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 Look at this wonder for a while. We're off to see the wonders of the world. Skate with me and we will see the wonders of the world. India has the Taj Mahal. It's beautiful and old. Stop. Let us look at this wonder to behold. We're off to see the wonders of the world. Skate with me and we will see the wonders of the world. China has the Great Wall. Let us look at this wonder of its land. We're off to see the wonders, the wonders of the world. Skip with me and we will see the wonders of the world. Japan has sacred temples with treasures very rare. Let us look at this wonder we can share.